Hello， 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莫大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哎，今天已经是小年之后的农历的腊月二十四了，是吧，莫大人？马上就要过年了， 对，马上就要过农历的新年了，好开心啊！ 是是，不知道现在在听的你是在回家的路途中呢，还是已经在家里了哈？不知道你今年怎么过年？ 很多上班的人应该还在工作中吧，我觉得。 是的是的， 很多要等到大年二十九三十才能回去。我记得之前上班的时候每年都是最后一个回家的人啊，因为离家比较近嘛，然后很多外地，对对，很多外地的同学都已经提前走了。 是的，不知道现在大家有没有买到过年回家的车票哈？应该有准备好了吧？就等着那一天的到来了啊！在这里呢，萱草莫大人祝大家回家的路上都平安顺利啊！一定要好好的跟家人团聚在一起过一个年。 对，也祝大家过年好啊！提前。 对对对，那如果是可能有事情耽搁，今年回不了家过年的话呢，也没关系，莫大人萱草来陪大家，我们的节目会不断更的哈，那想陪伴大家过一个温暖的不孤单的节日。 对，下期我们再见，就是大年初一的那一天啊，我们的过年特别节目啊。 那这期的话就等于年前最后一期了呗。 对，这期呢我们走心了，讲一讲爱情吧，一句话证明你爱过。 对，爱过，然后呢大年初一之后呢，新的开始，一切从头， 新的爱情会来的，是吧？ 对， 先说歌曲吧。第一首歌呢来自郭顶的《水星记》。 这首歌还是有点年头了，但是很经典， 对， 很多人也都翻唱过。那今天拿出来做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，让大家听听看啊。来分享一下大家的留言。这个朋友叫做南风超人爱吃肉，他说呢，圣经里这样写爱，说爱如捕风，这是一句悲观的话，爱也太难了吧，想要获得它就像抓住一阵风一样，谁能不抓住风呢？ 真的是很伤感。 爱要多远才能进入心，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，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，要怎么担心，要多么幸运。 下一首来自于陈势安的《败将》。 爱情里的手下败将。 我是你的手下败将。 是你闯进了我的世界，从容地登上王位，你要的我都给，不管爱的真伪，不顾一切。是我沉浸在某种， 这个朋友说他不吃胡萝卜、苦瓜、各种鱼，除了三文鱼，蘸调料的虾、香菇、各种海鲜、茄子、茶树菇、韭菜、各种豆腐、肥肉、猪蹄、猪皮、动物内脏、猕猴桃等。大姨妈在月初容易痛经，总是为别人着想，然后忘了自己。再说自己的前任啊， 对，记得他所有的爱好， 对。 是谁享受被爱虚荣的美丽，满载爱情让人着迷，当局者迷有何关系，败将的伤心灭不了记忆，我输你赢。 好感人， 唯独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，就是好像自己喜欢的就是他，只有他。爱吃甜甜圈的小怪兽他说呢，当你穿上西装成为别人的新郎，我会闭口不提当年的疯狂。这周六你要结婚了，祝你幸福，我的阮先生。 哦，我发现马上要过年了，倒有好多人要结婚啊。 对，因为过年也算，就比如说像五一、十一这样的公共假日嘛，大家就比较有时间聚在一起，能够有机会 团聚吧，热闹一下， 大家、 嗯、 对热热闹闹的，大家亲朋好友啊、认识的朋友啊，是吧，都过来、在大家的见证下走向婚姻的殿堂、然后还好收份子钱，对吧？ 都能来是吧，其实来了还得吃一顿的。 鞭炮也不用自己放了，过大过年的鞭炮也省了。 哇，全世界都在庆祝你们的婚礼是吧？ 多喜庆啊。 让人着迷，当局者迷有何关系，百丈的伤心灭不了记忆，我输你赢。幸好你还在我身边，他说呢，我不会忘记你，我只是不会靠近你了。过期的牛奶喝了会拉肚子，隔夜的茶有毒，连忘记放进冰箱的剩饭菜都不能再吃了。你很好，我也很好，如果站在一起不好，那可以回到自己的轨道了。还两个人真的不合适、 对啊，听着还挺押韵的， 直接写成一首歌好了。 在一起会不好，我可以回到自己的轨道。 哎，这一个词要记下来。 刘，你要付给人家版权费的，莫大人。 好。 刘大男是大美男，他说呢，我去了曾经想和你一起去的地方无数次，却一次都没有和你去过。 啊，这个真的是特别戳心啊！两个情侣在热恋的时候都会计划去很多地方。 所有的风景里哈、都少了你。 下一首歌来自 Jason Chen 的《你好不好》。 是不是还那么爱迟到，熬夜工作又睡不好，等你完成你的目标，要戒掉逞强的嗜好，都怪我。 这个朋友啊，他叫做贺成 low 零三，他说呢，请用你的一生再换他十年的天真。 哦，那是讲给前任的现任的一句话。 啊，是有故事背景的。 嗯，买包黑糖秋秋秋，他说呢，年轻时你问我爱与喜欢，我都没有想太多，只是很怀念你走以后。 喵喵喵，他说呢，我会悄悄的看你空间，会冷不丁的把你的生日、你的联系方式顺嘴说出来，会在某个角落突然想起我们曾经一起走过，会期待偶遇。虽然呢，我现在很幸福，但这些都是你给我的印记。两年的记忆，时不时翻开，好像你刚走， 就好像是刚刚发生的事儿一样，可能每天都在想你吧，都在细数曾经一起的经历。 坏的我都换掉，好想听到你坚决说爱我，可惜回不到那一秒，你好不好。 久别 miss， 他说呢，我从来没有爱过你，这句违心的话就是最好的证明我爱过你。 对，爱过，就像喝醉酒的人嘴硬使劲说自己没有醉一样。 对，但实际已经醉了。 黑夜的一抹蓝，他说呢，很爱很爱你，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幸福的地方飞去。 说的 刘若英的、刘若英的那首很爱很爱你里面很经典的一句歌词了。 笑对我好，即使让我为你想，为你疯，陪你老，给你的好还要不要，答案我却不敢揭晓。我只需要你在身边，陪我吵，陪我闹，别用离开叫我失去的人最重要。别说你曾经爱过我，让我们回到那一秒，你好不好。 哦，下面这个朋友分享了一个古语啊，他叫做何处相思苦，他说呢，庭有枇杷树，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，今已亭亭如盖矣。来自向己宣志的、 我说来自向己宣志的归有光。 重新来啊，来自 被你气的棺材盖都盖不住了。 稍等啊， 你的语文老师要跳出来了。 没有，我的语文老师还活着呢。 什么鬼。 来来来来，来自归有光的向己宣志。 嗯，这句诗啊，也是大家诉说表达爱的一种典范了。 对，很经典的一首。 嗯，斯人已逝，如今呢只剩下这个枇杷树，好像还在诉说当年那样的爱 情。我们的爱情是吧？ 嗯。下一首歌是来自于陶喆的《飞机场的十点半》。 喝了还是要深一点， yeah, for my baby。 熟悉的风景，他说呢，春水初生，春林初盛，春风十里不如你，愿有岁月可回首，且以深情共白头。 嗯， 都好有文化的， 爱，对，很有诗意的感觉。 嗯，对。 爱人动物他说呢，听一首情歌会突然想起你，他一个熟悉的片段也会关联到你，碰到有关爱情的都会想起你，然而在想起你时呢，都会刻意的克制自己，告诉自己不可能了，也不愿意再回头，那么希望自己在当别人提起你的时候，既无风雨也无晴。 FM 旧时光，他说呢，一句话证明爱过，偶尔会在深夜想起你。 啊，就是， 经常在夜里，嗯， 对，午夜梦回的时候最相思。容嬷嬷 amp， 他说你先看你的书，我看我的电影，总有一天我们会窝在一起看同一部电影，读一本书，可是呢，我却没有等到那一天。 嗯。没有等到我们在一起的时刻。 我给你的越多，却越想要多，爱也无法回答所有的问题， baby。 一点半的我在回家路上，旅客名单没你的名字，我想你已经做了最后决定。我想，哦，我已失去你。 光宇他说呢，谈过很多次恋爱，每次看到这种话题，只想到一个人。 所以就是那个人了，爱过的那个人。 嗯，对，只爱过那一次。 咔咔咔，他说呢，也曾小鹿乱撞，后来撞死了。 兔子窝里的阿咩咩，他说呢，喜欢上你很抱歉，不是你喜欢的模样，也很抱歉，余生很长，好生顾忌。 嗯， 好生顾忌。 称霸幼儿园的大大哥，他说呢，我想忘了你。 我给你的越多，你却越想要的。 下一首歌来自张栋梁的《寂寞边界》。华小楼他说呢，你提了开始，又提了结束，最后放不下的却是我。这么多年你一直在我心里幽居，我放下过天地，却从未放下过你。 嗯， 总是放不下这个人。 周董的小蜜西他说呢，节目中念一下我的名字就是最好的证明啊。 周董的小蜜西这个朋友他说呢，也就分手了四年吧，中间尬聊了三年。 尬聊什么鬼？ 就是老总是藕断丝连，恋恋不舍嘛。分手四年了，有三年都在和你纠缠。 面对背叛又了解还是谅解，寂寞边界伤心人还有谁？ 来信他说呢，看到这个话题我往他身边靠了靠，还在睡梦里的他就将我搂进了怀里，我们会一直一直爱下去的。 哇 哇，真好，终于看到一个对爱着的，就是热恋中爱着的那么一个状态的一个粉丝朋友啊。 其他都是爱过了。 王大脸他说呢，高中到现在大学毕业，终于把之前的聊天记录完全删掉了，到今天才放弃 了。放下了。是 樊 小乐乐乐他说呢，曾经对自己说，如果有一天我嫁给了你，那一定是因为爱情。 我觉得这句话还蛮感人的。 就算后悔也不要我陪，爱的平淡爱的浓烈都让你憔悴，我怎么做你都拒绝，伤心人我来到寂寞边界，爱一世界心在淌着血，男人的无尽伤痛都锁进。 看来可能现实啊一些条件会比较困难哈，让你们之间的这个距离会变得遥远或者是困难重重，但是我觉得有爱嘛，是吧？一切困难都是可以被克服的。 未命名的戴旭他说呢，来不及再轰轰烈烈，就保留告别的尊严，我爱你不后悔，也尊重故事的结尾。 我姓李，他姓他的，他姓李。他说呢，09年高一开学的时候，我前桌是一个女生，有一天呢，他让我给他唱一首为你写诗，当时不会唱，从此以后基本上我所有的铃声闹铃都是这首，打算呢18年结婚的时候在婚礼上帅气的为他唱首为你写诗。 哇，看来18年你们两个要修成正果了，恭喜恭喜。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，是来自于许嵩的《认错》。 我在笑呀，他说呢，认识6年，在一起不过3个月，我还不知道他爱吃什么，讨厌吃什么，喜欢的东西是什么。在一起前一天一起去看了《澳门风云3》，真的很无聊。那天他说让我看看你的手，然后顺势牵起来。第一次唱给我听的歌是奶茶的《后来》。后来我在日本，他在澳洲，大概有些人注定就是过客，然后真的再也不会见到了。看来两个人相聚的时间也不多，只有这些记忆的片段。 对，这个朋友银杏子他说呢，听到那个名字心会颤抖， 各种聚会啊，各种场合，只要他有可能出现，我就坚决不到场。分手十年了，真心觉得自己好没有出息啊， 就是再也不能见到这个人了，怕自己的眼泪决堤。 然后想起来之前有一部那个韩国的电视剧叫做《潜回大1997》，里面那个男主特别的喜欢那个女孩子，但是种种原因他决定放弃这个女孩，所以呢很多年吧，将近有十年的时间，各种什么家庭聚会呀、同学聚会一概不去，就是怕遇到这个人， 怕自己收不住了。 对对对，是这样。 还是说出了分手，我的挽留和眼泪全都没有用，或许我应该自食着苦果。你的迁就 暖暖暖男不暖，他说呢想写些什么，最后在键盘上停留了好久，还是算了吧，我爱过你不需要证明了。 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没有，他说呢从此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。 拿菜刀的闰土，他说呢愿你三冬暖春不寒，愿你天黑有灯下雨有伞，愿你路上还有良人相伴，愿你幸福。 最美好最真挚的祝福送给曾经爱过的人。 对呀、总是要祝福多过悔恨吧。 石学学 Snow 他说呢没有联系的两年里呢，你拜访过一次我的空间，我都能高兴一星期。 哦，可能是不小心点到了。 是，那现在微博也没有那个访客记录啊，所以很多的故事让人浮想联翩吧。可能很多的人，可能之前你爱过的那个人也来看过你的微博，对吧？经常来看， 对， 但你都不知道。 我别来认错，全是我的错，现在认错有没有用？你说你已经 再说今天最后一条留言吧，7225他说呢，世界上最让人底气十足的不是尊重与平等，而是被偏爱。看来曾经你被一个人深深的偏爱过，所以记忆深刻。 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，这句话真的 失去了才后悔， 有点心酸吧。是是， 好了， 好的，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留言最后一条留言也念完了。不知道大家对这期节目有没有被虐到呢哈？希望大家在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呢，对爱过的那个人都能有所放下了，然后呢开始自己新的生活。 最重要的是珍惜眼前人吧，不要让爱变成爱过。 马上就要到来新的一年了，在这里呢喧闹猫大人提前祝你新年快乐，也希望大家能够放下心里的石头，那在新的一年里呢重新遇到那个对你好的人，可能能够陪你度过一生的那个人。 轻装上阵吧，那咱们大年初一那天再见，拜拜。 那天午后我站在你家门口，你咬咬嘴唇还是说出了分手，我的挽留和眼泪全都没有用，或许我应该自食着苦果。你的迁就我一直领悟不够，以为爱已强大的不要理由，心开始颤抖。